可怜咱们是 走出啦啦啦啦啦四条烈日子烧子嘛呀。一对几个子啊哟，亲家的几个嘛呀，他俩是天是地，人啪啦啦啦啦啦，人啪啦啦啦啦啦，人啪啦啦啦啦啦，呜，今天下来一对对嘛呀，下来一对对嘛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袖筒里筒的千里眼是由花儿王朱仲露所演唱的，接下来是两位维吾尔族歌唱家所演唱的歌曲，请听加米拉所演唱的阿瓦古丽手帕和克里木所演唱的《塔里木河》，库尔班大叔，您上哪儿？一起来欣赏吧。